刚说到变形记，按照变形记一贯的这个节奏呢，和观众纵览多年综艺习得的套路，这对欢喜冤家想必最后呢是圆满大结局，各自洗心革面，相依为命，互相依赖，观众呢很快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了，男的不坏，这是互相的磨合，让他们各自绽放出柔软和善良的一面。 都说要忘了他，寻去拆的到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身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闭上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毛和酸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来背着伤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希望了吧，大声说来没人勇敢爱就勇敢散到未来，许多的心中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来每天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死守天上依旧爱故事来插满的情怀，大声说来没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个比男人一枝花，曲曲折折和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天意叫人以为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流着毛和酸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来没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收藏纠缠的爱就自然了吧， 前期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哈，剧情进展到现在的一切还算是非常正常，但很快的浪漫的配乐相处的细节让人脑补出一套霸道总裁爱上暴躁小娇妻这样的大戏，的的确确的也符合高富帅和野蛮女友的设置，等网友甚至设想多年之后他们江湖再遇如何发展出因恨生爱的一段情呢， 的手再三说这珍重珍重，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再三说这别送别送，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 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是夜晚已经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曲曲的挥动挥断，可是列车能够把你带回，我在这痴痴的盼。你是想和风浪不管不管，请为我保证千万千万，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轻轻呼把舍儿挥断挥断，可是列车能够把你带回，我在这儿痴痴的盼。你是谁和风浪不管不管，请为我保证千万千万。 不后悔，不对，加油加油，下次

像不曾坠过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藏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算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感谢温暖借的肩膀，耐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浪，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飞出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只退回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只退回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说到变形记，其实和一般的儿童相比呢，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更需要家庭以外的啊其他的社会化的场所加以弥补，历解暴露他的问题呢所展现出的乡土文化的衰落吧，还有社区意识的匮乏，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他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绝非一个嘘寒问暖的小哥哥，一段短暂的节目拍摄是可以弥补的。 不是我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无人问津的死离家，远离家园那么远，有时我感觉的艰难，孤独一人的无处可去，遥望家园那么远，日复一日，生活变得如此壮丽，可我的心却是那么苍茫，年复一年，世界变得如此繁华，可我感觉却是那么荒凉，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可贵的人。有时我感觉幸福就在很近的地方，出生和结局那么远，有时我感觉自由就在咫尺的身旁，近在眼前可远在。

不错，感谢你愿意牺牲了承诺，难得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因此闪烁，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的，爱总是不言话，